二、朗读句子。一、不买。不美。你最好不买这件衣服，穿上不美。 二、小妹。小麦。小妹在田里割小麦。 三、考试。口试。明天的考试是口试还是笔试？ 四、不赖，不累。你的身体真不赖，楼上楼下的来回跑了十几次，一点也不累。 五、假话，假货。你说你的货都是厂家货，我看你说的是假话，这些货根本就是假货。 六、半夜，半月。医生，我上半月的上半夜睡不着，下半月的下半夜睡不着，到底生了什么病？ 七、消息，休息。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五一节休息七天。